这一声声嘶喊，哦，这一声声嘶喊，穿着我的心，扯着我的肝，系着我的忧郁，装着我的胆，穿着我的心，扯着我的就盼有一汪汪泉，看不到满眼的风沙，听不到这整天的呼喊，哦哦哦